根据民政部网站的消息，从6月25号以来，福建的西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四川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而截至6月8号的统计，强降雨已经造成了上述三省自治区 19.7 万人受灾，一人死亡，一人失踪，300余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3亿元。再来关注生活方面，夏季高温，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了。来自北京市工商局近日的通报，在对市场上销售的家用太阳能热水器类的商品进行抽检时，发现产地北京的6款产品热性能和能效的等级不合格，已经在全市安排下架。影视方面，上半年在好莱坞大片的挤压下，国产影片在春节后完全处于劣势的状态。那随着暑期的临近，国产电影开始陆续登场了。除了7月7号有来自好莱坞的《神偷奶爸3》上映之外，7、8月份全是国产电影的天下。为此，刚刚落幕的上海电影节上，多家的影视公司也开始大力宣传自己的暑期档电影，为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展开竞争。 的话题视角，肯定也不会争吵，用玩笑让彼此解套啊。就算有情绪，也消化得掉，你没有压力就好。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当好好先生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爱夹到你的手从来不曾想要回首，我知道你懂，也不会滥用我的温柔，幼稚点没什么，完全被快乐淹没。让爱情被你主导，无所谓我够渺小，不平衡其实也不算糟。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没什么

爱的暴风雨，宁愿惊喜忍痛的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时间过得好快呀，好像什么都是一转眼的事情。总结这个六月你过得怎么样呢？这个月应该是学生党们最有收获的一个月吧，好像所有的话题都是关于毕业啊，关于高考，关于学习。即使你可能不是学生，但是在这个月应该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吧。六月结束以后，七月份就会迎来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假期时间，想想都觉得还蛮开心的。虽然自己已经到了没有寒暑假的年纪，但是也想凑一个开心的热闹。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认真对待六月的最后一天吧，记得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好好的犒劳自己一下。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 那些

那时的他觉得暗无天日，看不到希望。最艰难的时候，周航甚至欠着房租水电费，还被债主拉去训话。后来公司起死回生，成为了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音响公司。到了2000年左右，公司一年就可以赚两三千万。2003年的时候，他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20多岁第一次创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付出了这么小的代价，学到了这么多的东西。那时的周航以为他可以避免犯很多错误，可是后来在不断的创业过程当中，周航依然在不断的犯错，新的错误、老的错误都有犯过。这个时候他才发现，错误和失败几乎是创业上不可避免的问题。2010年，易道成立。那个时候的移动互联网还没有太兴起，投资者怀疑这样的一个项目到底有没有市场，同时政策的风险也是如影随形。那个时候的周航迟疑了，这个模式真的对吗？到了2014年， Uber 进入了中国，滴滴快滴先后推出了专车服务，整个行业进入到了超级白热化的状态。那个时候的互联网用车服务大战让大家疯狂的烧钱来抢占市场，年初的行业报告易道还是第一名，而后来的情况就变了。一个开创者为什么不能成为领先者呢？周航曾经无数次的问自己，而针对这个问题，后来的他也反思出了很多答案。周航说，觉得自己对于市场把握很准，就应该提供一个高品质差异化的服务，凡是对手做的易道就不做，哪怕对手做的是对的。当各家都在打价格战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绝不参战，甚至还拒绝了红杉的投资。后来这个行业融的钱越来越多，不断的加码，易道就没有跟上，于是也就错失了机会。除了错失机会之外，对于未来竞争的血腥程度，他们没有足够的预见到。按照周航的话来说，易道有一种鸵鸟心态，觉得对手不敢低价。而在回望过去，他也发现有很多地方值得深思，看到了很多走得不够好或者是走错的地方。创业本来就是一件腥风血雨的事情，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竞争。虽然有了创业经历，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事随人愿，但是过程的收获才是最有闪光点的价值所在。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失眠，一个人的空

更自由，酸酸的空气嗅出我们的距离，荧幕最新的结局像呼吸般无法停息，抽屉泛黄的日记长干了回忆，那笑容是夏季，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奥迪 Q7 上市特供车只在奥吉通奥迪，原价102万元，现价75万元起，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奥吉通奥迪6571-87876571-8787。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6月27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办理商品住宅项目预售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全力推进拿地未开工和开工未入市项目尽早开工入市，旨在降低项目入市门槛，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快项目入市销售。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市召开了6月环堵工作推介会，今年的上半年三环路全线开展了交通治理工程，通过桥区路口改造、辅路停车治理等措施，提升城市交通主动脉的通行效能。三环路的拥堵报警量同比下降了65%，而监测显示上半年全路网高峰平均的交通指数为5.0，同比下降了2%，属于轻度拥堵的级别。北京市首个 PPP 模式的养老机构